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一啲好耐冇讲过嘅我的战男网友系列，唔会有错啊！ 边个？其实边个好耐冇讲过， 好耐冇讲过啦，战男网友，因为几次都唔系同你做啊，佢几次都同阿八十后做， 哦， 啊又讲啦，讲咗阿刘德华啦，咁你、嗯、你其实刘德华真身系你知边个啦， 知啦， 咁、啊、又讲过阿撞爆啦， 哦、 啊嘅几次咧，其实几受欢迎噶呢个好多网友都多人想做，咁呢次啊啱啱有单奇遇， 嗯、 就同撞阿陈宝文啫。咁都可以講下，咁我講下你講下呢個人同埋呢個奇遇啊、 嗯。 但係講之前就真係想問下你啊。 嗯， 即係嗱，咁啊錄音咪就啱啱啲日咧，一日你射波 係啦，你打完風射波， 因為打完風射波，咁你就晨早就去撚咗平湖玩喎。 係啊， 幾點到啊？ 朝早九點零十點。 係啦，就呃鳩老婆話翻工啦，唔使講。 我唔使呃佢，佢瞓緊覺。 OK。因乜驅使你？唉、哎，唔好話咩屌佢屌啊！你唔係窮， 咁知點咯？屌你個閪！ 係咯，要行咯，屌你閪咁樣大鑊。 唔係，咁話說嗰個以前識落，即係我講過話，好似女版刁民遊嗰個咧， 我知， 即係同佢好有令你好有 AV 男優 feel 嗰個咧。 嗯，即係你話嗰個女仔。因為你飲咗神山苦，捱好多噶嘛。 嗯， 佢攞住你條撚欣賞噶嘛。 係啊， 係欣賞噶嘛。我坦白講，咁大真未試過有條女攞住我條嘢。當然啦，我又短又幼啊，屌你啦！ 又講呢啲啊？ 喂，我終於估到自己點解咁講啊！啊，其實個卡啱啱講，我唔係又短又幼嘅人嚟啊！我真係扯，真係唔好笑。 你自己講話唔撚好講、 啊，真係唔好笑， 又講出嚟 啊！喂，真係嘅，我估到啦。 嗯， 阿舒淇梗係唔想將我同佢嗰次嘅關係同你講。 嗯， 咁跟住咁咪話你又話你又短又幼咯。是不是如果我話你又短又幼嘅話，咁我實會同你講㗎嘛，明唔明啊？咁佢唔起我個關係，即係知我又我搞搞佢，佢驚你唔鍾意或者乜撚嘢都好啦。咁就屌你變成我又短又幼囉，係咪先？但係如果 試下。因為唔自卑而唔同我講。 係啦。咁如果佢話阿碌又短又幼嘅話，我實同你講㗎嘛。屌你老闆，捉你㗎咁樣又短又幼。咁撚解嘅 ,ok。啊，明唔明啊？唔使讲多次啊嘛， 完全明白， 我明啊， 完全明白， 系啦， 完全合理，完全解释到， 系啦，咁样嗱，咁啊，讲翻你嗰件女啊，即系即系可能内冇听网友唔知咩事，点识呢件女？ 呢件女某都系其他啲谷友介绍嘅啫， 唔系口爆场嚟嘅咩？我觉得 唔系口爆场嚟嘅呢个，唔、 okay. 系佢哋三个女仔嘅，总共有三个女仔嘅，咁、另外两个女仔咧都系做口爆场嘅，我都帮衬过嘅，系、反而呢个系未喺佢嘅工作场所接受过服务嘅，次、 okay. 次都系私约嘅。 O K， 点解私约到佢咧？ 冇咪有个网友介绍俾我，咁啊识咗佢。咁即係有個谷友啦，咁跟住就約佢私約囉。咁第一次係好、即係好呢不愉快嘅經驗㗎，我講過㗎啦，不過唔知記唔記得。就係話約咗佢，跟住又遲到又放飛機又剩嘅，搞到我好撚興嘅嗰次。 係佢放飛機。 係啊、 嗯、 我淨喺朋友圈貼晒想屌老母。 通常第一次呢就最撚麻煩。即係我就覺得同埋私約女第一次最麻煩，約咗第一次之後咧，就會順好多噶。 係啦，係啦， 永遠都係嘅。 即係你知道佢脾性咧，原來佢係一個好撚瀨啡、好撚流氣，即係約撚咗你都預你遲兩三個鐘嗰只咧。咁你即係你預咗係同呢啲咁嘅人交手咧，咁你就會調氣會順好多咯。 等於你預撚咗我做乜我啲文牛做嘢好撚性急嘅，乜撚都要快嘅。咁你就會預咗我屌你無啦啦又租酒店屌你喂喂咁又錄音你㗎啦。所以你都要預咗我係一個咁嘅人㗎嘛。但你預多咗我係咁嘅人你就自然慣㗎啦。係咪先係咪先我都覺得係咁㗎。係咪先我都覺得咦哎呀阿碌個撚咗幾撚執着喎對呢樣又執着過嗰樣又執着。咁我預撚咗㗎嘛。咁屌你咪冇問題囉。可能都可能唔慣㗎。唔撚係呀。喂等食支煙洗撚。洗撚喺 喺落街食咩？屌你喺酒樓食咪得咯咁樣咁即係你又唔會咁你死啦行咗啲行咗出面㗎嘛。喂開到都好奇怪呀。 咁家陣禁咗煙㗎嘛人哋即係周圍有冇人食緊如果有人食緊咁都話博下懵啦屌。 其實近日嗰度嗰個酒樓呢係有人食緊㗎不過唔知間冇突然間你嚟咗之後呢可能你啲性格呢令到你唔肯食食啦唔肯知呢。 Okay. 啊咁你跟住就佢同佢熟咗啦診咗幾好多次啊。 哇好多次啊呢個應該都四五次起碼。 係囉你一年都四五次一年啫今年啫 唔係。呢兩年。識咗三年都有啦。 係囉你上 個。一年都係一兩次。 你上個禮拜咪同我講話點解會玩五年都玩長情你個撚樣都玩三年啦。 喂咁三年都係四五次喎。 喂我同小豬一年兩次一兩次㗎啫都係。 你同上三妹唔止嘛大佬嚟。 上三妹多啲。咁。上三杯多啲啫，咁小豬而家呢啲咁啊飯盒，我都一年兩次啫嘛。咪今年就可能三次，因為可能 會約佢， 約佢生日啦，佢生日啦。 係咯，應該唔止啊，今年應該三四次起碼。 今年三四次啦咩？ 我睇翻節目，睇翻。 我年頭約咗幾次，如果計埋年頭咪係咯。咁今次呢次咪第二次咯。我十一月佢生日，我可能會去多次，因為佢有份做燈啊嘛。而家因為咁啊，佢都 有做燈 啊，咁樣。有佢可以訂呢場啫同呢啲朋友玩咁我咪去囉。喂可能好撚貴呀可能張單我買呀大佬。 係呀呢啲應該都係。 啊 所以火山孝子嗰啲嚟 㗎。火山孝子可能嗰啲我買呀我都諗下。所以我可能會見多次如果唔係一年見兩次㗎嘛。咁下年新年我問咗佢啦佢都唔走呀佢都留喺沙井㗎嘛。咁有一次啦。咁嗰次應該係過咗年啦。咁即係下年嘅事啦咁一年都係兩次啫。 咁你來唔來你來唔來去沙井搵唔到或者嗰晚突然間唔妥嘅咁都可以得過去。 有一次有一次舒淇嗰次舒淇生日嗰次最後都係小豬過嚟救火嘅今年咪三次囉。 咁講返我邊先啦。咁之前咁認識咗佢咁就跟住其實on and off 呢佢好得意嘅佢喺深圳做啲口爆場嘅即係口爆場或者飛機場啦即係兩樣都有做嘅。咁但係近來打得勁嘛真係乜都打佢話乜差都打佢自己去啲鴨巴玩都俾人查牌。 Okay. 即係佢係客都俾人查牌喎。佢話仲要俾公安全哎咁後生靚女走嚟啲地方咁乜鬼呀 咁樣。紅㗎嘛咪狠㗎嘛屌你個閪。 即係佢話好尷尬囉俾啲差佬咁樣傳。咁跟住即係佢就點樣講呀好流離浪蕩㗎即係來唔來去深圳可能踎幾個月咁跟住早今年就大部分時間喺北京㗎。咁佢又試過喺北京俾人拉過㗎有。 Okay. 但係喺北京俾人拉呢就係冇事嘅即係純粹係即係又去私約咁出去呢跟住死口話一夜情囉咁就冇事囉。 o、okay. k 啊咁但係即係都係耐唔耐即係耐唔耐佢又會返嚟深圳咁就可能後幾個月咁樣。咁就啱啱撞到佢返嚟咁就約囉。 約囉咁 樣。跟住原本約就約咗啱啱即係打風呢個禮拜嘅。咁後咪諗住打風費事出啦咁原本就諗住禮拜六朝頭早跟住打風唔得咁咪啊禮拜六朝頭早唔係禮拜六佢瞓到好晏咁就冇咁就 太陽又冇啦因為你唔知個風嚟㗎嘛因為你俾人小心㗎嘛你 咁。咁跟住我話睇下聽朝大唔大風啦咁結果禮拜日。 嘩死亡之旅 喎。我真係車都唔敢揸大佬。 冇可能揸你即係反緊吹。 我車唔會反我車好低即係好低風咗唔會反嘅。 即係我 即係嗰啲大巴啊嗰啲七人車嗰啲就有機會反。我啲車咁低風。 因為 呢 我係見到啲車呢係行得好撚慢 㗎。我嘅車係越大風越食地㗎、 okay. 因為佢衝咗壓嘅車向 下。係早知屌嘅喇 ,call 你嚟啊 ,call 你救命啊。 喂大佬我今朝揸平湖都好恐怖㗎 啫。好恐怖喎。所以唔會啊所以我知道好害人。 咁講返琴日咁就約唔到啦咁結果。 今日社波。 咁今朝一起身六點望一望個天文台。屌你咁樣 5.73 號波咁撚大隻股 嘅大隻股嘅 跟住再睇一睇報紙九巴朝頭早唔開九鐵上水至大埔局部服務咁我屌你咁樣唔使諗啦你即係 即係出門口你冇三個鐘頭都翻唔到公司啦。 翻唔到啦，真係翻唔到。 咁我不如唔撚翻啦，我直成射波啦，直好請假射波啦。 真係好簡單，你翻到去，你翻到去咁樣，你都十二點幾 十一點㗎啦，起碼。 起碼其實我諗今日唔得添，因為而家沙田嗰即係聽嗰陣嗰嗰陣就梗係風涼說話啦，即係而家咧個沙田咧係局部性開放嘅，都係一單軌雙程啊，幾撚恐怖。 係啊，佢冧樹啊嘛，好似話。 所以我咪正咯，我其實我袋足夠嘅錢，嚟呢一次深圳之旅嘅，咁都舒服都好安全啦，而家喺酒店啊嘛，咁你都安全啦。咁跟住你又點啊？講埋。 咁跟住咁咪結果搞到今朝先有咯。咁今朝。 佢有知醒。 係啦，因為我琴晚同佢講嘛，我話我聽朝學應該唔使翻工，但晏晝可能要翻工，所以你早啲瞓。咁嘅結果，咁我今朝 check 完唔使翻工，我請咗假之後咧，咁我嗱臨即刻 微信佢 叫佢瞓醒通知我啦。佢一分鐘又覆咗我啦，瞓醒啦已經。咁咪嗱， 窮啊嘛，屌你個閪 ，exactly 啦。 喂，呢句好撚好用啊，屌！ 唔係因為佢，你知唔知佢點解咧？因為佢喺呢度完全揾唔到錢啊！佢話，乜地方乜嘢都唔開啊！佢話即係問我有冇啲可以即刻出糧出現金嘅地方，佢都冇。 咁撚大喎！ 係啊，咁啊，佢焗住佢話佢依家因為我話識三個女仔一齊噶嘛，佢哋咁有另外一個咧就去咗江西，依家喺江西打緊等。咁喺江西咧，佢就做嗰啲類似拳手嗰啲啊，拳手陪酒嗰啲，咁就可以私約嘅，可以自己再同個客私約嘅。咁佢話嗰邊都叫做圍到生先啦，起碼。咁所以佢咧就今日同我約完咧，咁就今晚就搭飛機去江西啦。 O K。 咁啊，又喺江西嗰邊拗到唔知幾耐，拗到深圳打完咪翻嚟咯。 Okay. 因為我見佢其實識咗幾年㗎啦，佢又叫做個樣又叫標誌，身材又唔係差，咁即係以佢咁嘅素質素，冇理由成日都咁當氹流離浪蕩㗎。 大使啊，唔係咁啊， 佢衰在佢貪玩，好嘅貪玩，好任性嘅。咁我同佢講話嗱，你如果真係即係你咁落去都唔係辦法，不如你先，我淨介紹咗去揾阿張強，我話你正經經去阿張強嗰度，即係等佢開翻，咁佢嗰度又。即係我講埋啲價錢俾你聽，我話我哋俾緊咁多佢，咁佢話哇咁多㗎原來咁樣，即係佢都知道，喂原來真係搵到錢㗎喎，其實 食懵佢啊嘛，好多人唔知價㗎，係 啊， 即係例如好似 即係佢去做個環保百七㗎咋，收翻百七㗎咋， 即係你即係都話我第一次去酒店中咧，嗰件女咪我同我六嚿水咯，跟住嚟咗深圳六嚿水咯一 Q。 系咯，因為佢哋唔知 嘅 喎， 呢個價錢 啊 嘛， 咁佢哋自己做個環保都係百七，咁咪諗住咪開大，咪最多收埋五百咯，咁咯。 佢幾多浪夠啊？你 係咯， 袋落兩差嘢啊！咁你但係你同佢講，唔係日日有閪屌嘅。 喂，唔係，但係你起碼你平台係，但係你平台六九啊，起碼。 平台六九，你都俾一嚿水。 俾一嚿水張強，咁你都係 公司啦， 你都袋五嚿啊，起碼。 都袋五嚿嘅，都袋五嚿嘅。 即係點都同埋即係我同佢講話你其實你又鍾意 VVX 㗎，你又唔怕飲酒嘅，佢話係啊，佢都唔怕飲酒。我話你總言之你 make sure 你飲咗酒唔會發手酒癲打啲客咁就得㗎啦。 咁但係最緊要嘅、 即係我同佢講 話唔好成日啲客啊，你記得同佢講呢 個。我同佢講話張強就即係對啲女管教 好嚴嘅， 對啲女管教好嚴嘅，即係你未得啲客批准就唔准玩手機啊嗰啲咩嘢啦，即唔准食煙啊嗰啲咩嘢咯。 盡量就肯擔就擔啊，肯擔噶嘛。 佢環保都肯應該肯嘅，我得帶佢睇客嘅啫，我睇。 係先 ，OK 啊，咁跟住就 咁佢依家就即係同佢今朝搞完一 Q 咁啊，送咗翻。 你俾幾錢啊 Q？ 依今次俾千五佢啦。 俾千五。 以前一千又試過。係，以前都係一千，咁今次俾千五佢咯。 千五都 OK 啦，一 Q 啫喎。 係啊，係咪先？仲好快添嘛。 係咯， 冇乜狀態啊嘛，條腰大佬。 呢排條腰又有啲事啊。 屌你冇玩瑜伽啦，唔係瑜伽，冇玩瑜伽。 都類似瑜伽嘢嚟嘅，屌。 唔係瑜伽， 你扭一條筋。 我冇玩瑜伽。 咁上下嘅嘢啦，總之係。好啦，咁呢度同你講完啦，咁啊講翻啦，個奇遇啊，長毛文。即係嗱，長毛文咧，又我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啦。 咁又同阿碌你一樣噶、 嗯， 由聽眾變朋友，嗯、有一段時間咧就成日嗰陣未結婚啊嘛，咁啊成日咧都一齊去唱 K 啦，去玩啦，咁你都見過佢啦，應該啊。嗯啊，咁就多， 我哋都玩過， 或者去沙井啦。咁阿都話徐公文都話都話識你咯。咁啊，咁啊，依家佢結咗婚，啊，咁啊供緊樓咁樣，啊幾層添，啊香港大陸都有咁啊，咁啊梗係辛苦啲啦，咁樣，咁啊就少揾啦。其實好多同我做節目嘅，因為佢突然間有段時間長做節目咧。做節目咧，點解唔揾啊？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家庭嘅問題。 嗯 啊，除咗你個家庭，你 係咯，我老婆，唔係我老婆都有陣時炸你型噶，成日話你，即係成日話你溝女噶。 梗係啦，算好噶啦。 但係，我有時咧，佢又唔抗拒我同你食飯嘅。 我有啲想， 即係佢都開始介意我同你去玩噶。Okay. 如果我話俾佢聽同你去玩，佢會介意。 介意啊，咪使啦，就即係唔好講。 所以唔講噶啦。 所以唔講。係啊，係咪先？咁啊，咁啊。內冇見啦，因為啱啊，徐寶文有啲官司啊，又煩咗一輪啦，咁啊，即係長冇見啦、嗯，好似你咁啊，飲酒啊， 飲酒做咩事啊？ 飲酒咪醉駕咯， 哦，醉駕， 啊，你醉駕就冇事啦，佢醉駕就要， 咁佢就酒駕咯，唔係醉駕， 係啊，酒駕咯，踎、哦、咯，就因為佢酒駕好咯， 踎十五日啊？ 唔知啊，好似停牌啦，香港啊， 停牌啊，哦，香港 係啊。 哦，香港又唔使踎喎， 我唔知啊， 香港就停牌啫喎， 我停牌咯，啲官司停牌咯，停牌佢買架車先會走價嘅啫，先會醉駕嘅啫，咁停牌啦嚇，停緊咗牌，咁架車冇用啦， 嗯， 啊咁跟住架車冇用賣緊咗佢啦，賣咗佢有啲錢，就加上同佢老婆結婚， 嗯， 老婆又有啲錢， 嗯， 夾埋就供一層樓，公講話依家幾層，咁加 仲供即係停好耐以前啦， 係咯，咁啊一係咁啊。人有樓就自然屌你啦，咪冇生活㗎啦，係咪先？咁啊都悶啦，咁啊又崩咗囉，建出嚟啦，係咪、 嗯、 啊咁都悶啦。咁佢咁搵返我，咁因為有次呢我就喺我喺深圳，咁住喺口岸遺跡，咁貼咗幅相我話我喺深圳，咁佢問我阿長寶文就問我喺微信問我出唔出食宵夜、 嗯、 我咁撚我冇見梗食啦。 嗯 咁出嚟食，咁冇嘢啦，咁啊食一次宵夜，咁啊下次，咁基本上咧，以後咧就每次我喺深圳咧、 嗯， 如果我住喺維基咧，即係我唔係私約咧，咁啊長安民都會過嚟攞宵夜嘅，佢、 嗯、 特登喺香港、 嗯、 搭車、 嗯、 去黃江，由黃江坐佢揸佢嗰架電瓶車，焗焗焗焗焗焗焗， 我黃江焗到過嚟， 焗到你呢度喎， 咁撚犀利， 幾撚好嘢啊大佬！ 喂，嗰個電瓶車行人路嘅啫，唔行得馬路喎。 係啊，嗰、那個即係企喺度嘅咋。 係咯， 企喺度，你幾多好嘢啊？咁佢借口咧就同個太太講話，我收快遞同寄快遞。 嗯。 啊，因為佢大陸都有啲樓房嘅供貸款嗰啲嘢啦。 嗯。 咁嗰啲我，哎呀，你 走開幾個鐘 O K。 你供樓嗰啲我唔會理你哋嘅，費撚事我唔會咧。你有層樓我就覺得你乜嘢嘅，所以我唔講啲供樓啦。咁、 嗯、 一路以來就成日都喺深圳食宵夜， 嗯， 到上幾個禮拜， 嗯， 上幾個禮拜，咁啊同阿徐寶文又係喺深圳，就喺呢間酒店隔離啊， 嗯， 有一間叫唔知咩 燒烤， 燒烤，即係食燒烤，咁啊食下啦，咁我同阿徐寶文兩個就喺度食燒烤，走㗎啦，賣撚曬單㗎啦， 嗯， 即係好多飲咗唔少啤酒㗎啦， 嗯， 即係我徐寶文好撚堅，飲曬十鳩幾廿次， 嗯， 咁就走啦。咁啊諗住走咁啊坐下，咁樣我左男左女右，我右手邊咧就啱啱嚟咗兩男，唔係兩女一男， 啊、 兩女一男。咁其中有條女咧就攞住一杯啤酒， 嗯， 嗰啲膠杯啦嚇，佢、嗯、自己飲緊酒噶嘛，佢兩女一男，咁咧就望住我， 嗯， 做一個敬酒嘅手勢， 嗯， 咦？咁好撚簡單啦、 啊，有計啦， 屌你攞杯酒咧就飲撚曬，我真係叫陳寶文，喂，屌你攞幫我買多支。 嗯， 買得知㗎嘛，咁啊嗌呢條女埋嚟、嗯、一齊飲啦咁樣。咁、 嗯、 我咪又飲酒，咁我見到呢佢哋係兩女一男㗎嘛。咁、 嗯、 嗰條仔就冇嗰條仔冇過嚟㗎，嗰條女都冇過嚟㗎、 嗯。 就好撚明顯呢嗰條仔就係溝緊嗰條女， 佢個 friend 呢個電燈膽。 係啦，就戇撚鳩鳩，成晚唔知做乜撚嘢啦。飲酒就戇鳩鳩又。即係乜柒都冇咁佢所以嗰條女就最後就過咗嚟我嚟度， 嗯， 啊咁啊，淨係飲酒啫，因為今日跟住飲得更加多酒啦， 嗯， 咁啊喺度傾啦，咁啊喺度傾咧講咩咧？ 佢就話我好多嘢鳩噏嘅呢條女啊。 嗯。 佢就話我就喺附近做嗰啲骨場嘅 KTV。 嗯。 嚟大家網友要知道啦。有而家喺深圳咧、嗯，或者唔係深圳，東莞啦、 啊， 即係成個基本上係東莞、深圳啊，好多地方都係㗎啦。有啲正式嘅骨場， 嗯， 都附設 有間 VIP 房， 有間 VIP 房有啲有機場嘅， 嗯， 啊咁啲機場咧，你就陪嗰個骨妹， 嗯， 一齊唱啦， 嗯， 啊可以攣埋啦， 嗯， 啊攣下腳啊咁樣就喺個 VIP 做曬啦。佢話喺一間咁嘅 KTV 喺一間咁嘅骨場啦，我唔知啊、 嗯， 叫 K 壓啦，K 壓唔得啊，因為 K 壓就係、是。开大噶嘛？ 嗰个咩明珠嗰家？ 系啦，我唔知啊。诶，我佢讲，因为佢普通话讲， 嗯， 啊，但系唔好话佢识少少广东话噶， 嗯， 我识讲啲广东话噶， 嗯。 咁佢话，咁佢因为咁佢，我知佢做啲乜嘢啦， 嗯。 咁跟住佢就话，佢嚟咗深圳三个月， 嗯。 你湖北妹嚟深圳三个月，你讲广东话咁撚叻嘅？喂，虽然好撚多大，好撚多大话 啊！ 咁、当然唔督爆佢啦，系咪先？佢做了你女嚟嘅啫嘛，有人陪你饮酒， 嗯， 即系乜？你话乜都得啦，屌你咯，咪、你话你自己系公主都得啊，屌你，我唔会俾亿百你嘅啫，系咪先？唉，你话咩得？只要唔好问攞钱， 嗯， 咁又又话咁嗰条女就话。冇男朋友，就問我哋有冇男仔介紹我哋識，咁、我哋曬話唔使講，我哋咪咯，我哋咪咯咁樣，咁跟住咧就抄微信啦，一抄微信，咁嗰條女就冇數據，冇錢，個 咁你嗱嗱幫佢有乜， 嗱嗱幫佢5兜， 屌 你 林千 林千啊，啲衫唔識七，點有一嚿嘅啫，係咪先？咁入咗5兜，入咗5兜，跟住加我微信啦。跟住加阿長毛文微信啦，咁加交曬微信啦，咁咪喺度飲酒啦。咁啊，我哋話不如下次我哋出嚟宵夜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因為嗰日咧，我飲得好撚多啦。 嗯。 即係其實喺我度傾偈時已經冧地㗎啦，屌你啦，因為我咧冧地嘅。咁啊，咁啊走啦，咁啊我落嚟就冇人走，咁佢哋咁啊嗰條女就翻去嗰一 pair 度啦。 嗯。 好啦，咁啊，咁一路咧，我抄微信就冇跟進嘅。 嗯。 咁啊，嗰條女係曾經嗰一晚咧。就 send 過一個 message 俾我，問我而家喺邊度嘅啫。 嗯， 但因為咧， 你已經醉咗， 我已經醉 咗啦。 係啦，我瞓撚咗，第二朝走嗰時候我先見到。 嗯， 我話：哎呀，我而家啱啱離開咗深圳啊，咁樣。 嗯， 咁啊冇，啱啱冇嘢啦。咁一別過後， 嗯， 好啦，咁跟住到琴日、前日，咁啊，我咪同長毛阿小豬嚟陪我啊嘛。 嗯， 啊，咁啊，咁啊，我就問長毛文去食雞煲啦。 嗯。 咁長毛文咧就同我佢跟住一路咧， 即係 同呢條女跟進緊嘅， 係 咁跟住佢俾啲微信我睇啦，跟住長毛文講咧就話哎呀咁嘅，長毛文一路咧就隱藏佢自己有老婆嘅身份， 係啦 老夫啦講啊，係呢啲嘅博下先講啦，咁就喺度問哎呀而家你點啊咁咩 click 啦，跟住講下咧嗰條女就話自己係原來喺東莞做嘢。 嗯， 系讲大话嗰啲屌你都，大家啱啱识嘅，梗系屌乱急咁噏噶啦，系咪先 ？OK， 啊，咁都唔理，咁讲下，咁长毛文就话啊，咁样，佢话咁啊，睇佢有句说话类似啦，咁我有时我都可以帮补下你嘅生计嘅，因为嗰条女话冇嘢做啊，冇嘢做，而家又冇嘢做啊，够噏咁噏到而家东莞。自己又冇嘢做，上一兩個禮拜就話做啲企壓， 冇咪就可能咪就係佢根本做緊企壓，跟住突然間嚴打就冇嘢做，咁跟住焗住揾去東莞揾個同鄉住住先， 冇計啦，呢個砌出嚟嘅嘢，故事一嚟砌出嚟嘅啫，咁我係真係搞唔出嚟啦，咁啊條女喺東莞啦，咁我睇曬好撚多 message， 跟住阿謝寶文話你而家冇新計嘅，咁我都願意 幫下 你，我自己有時又我又冇乜性生活啊，屌你老味性生活啊，冇乜性生活，咁啊我不如話我俾唔知阿謝寶文寫成講話，佢又話唔俾1000定1500嘅，嗰條女係狠喎，好。係咪啊？可以嘅咁樣，下次出嚟咪即係佢都唔會講得好白嘅。我睇嗰條女嘅回應就話：喺出嚟先算啦咁樣。咁跟住阿長毛文女夠行㗎嘛？咁即刻而家好，即係佢知道佢又知道我喺深圳，咁佢即係約嗰件女咯。即係星期六。哎呀，跟住我睇埋㗎啦，佢哋星期六即係。 佢未約我之前嗰 即係約緊， 即係約咗我㗎啦，約咗我㗎啦。佢一約咗我嗰陣時，即係約條女過嚟啦，係咪先？咁咧，嗰條女話：哎呀，唔好意思，我而家生理周期。 哦， 喂，咁講到生理周期，即係肯定俾你搏㗎啦，明唔明啊？佢生理周期佢唔出嚟。喂，佢只係問佢話俾佢聽，佢自己生理周期。咁長毛文就叫你唔好出嚟啦，係咪先？我屌你老尾咩？你生理周期出嚟托咩？係咪先？咁咁佢話佢話咁而家跟住我仲有啲嘢嘅，佢喺個微信度講咧，我睇咗你做乾妹妹先啦，乾妹妹，然後就跟住先至講嗰啲乜撚嘢。 咩性生活啊？ 性生活啊，即系契谂咗先， 即系契唔契上床？ 系啦，等于奸，应该咁讲，系奸字个奸美眉 啊，奸美眉， 奸美眉 ，OK， 干，攞嚟干嘅妹妹， 干妹妹，干妹妹，啊，奸美眉咁样，我见到哇，咁样都正啊，咁我就估啊，嗱，当然啦，事隔几日啦，咁理论上咧，呢个字幕出街咧。長毛人應該就已經執咗劑人。咁當然啦，我就好似你問我咁啦，我就真係問長毛人有冇其他女介紹啊？ 呢個緊要啊！ 長毛人就話睇住啲先啦。咁樣長毛人就同我講話，如果搏咗，實搏到噶啦，實搏到噶啦。 係啦，佢都話生理期啦。 生理期啦，係咪先？而且咁我好舒服佢今日節目出街呢一集佢搏咗噶啦，一定搏咗噶啦。咁佢話熟咗先，一搏咗先，咁我就會話俾你，我有老外太太嘅。如果嗰條女仲肯 跟 嘅，咁啊，梗係嗌啲女出嚟玩啦。咁到時嗌埋你咯，咁樣講。咁所以呢啲網友咧，就而家好緊都要玩啦，就多咗你滿滿地。咁如果譬如我啊，陳寶文嗰條真係搞掂咗，又條女又唔介意佢有太太嘅。咁佢如果我嗌出嚟玩，我哋咪。成晚出嚟玩咯，好撚平啊！嗰啲消費應該，可能百零200蚊飲酒嘅咋，可能佢兩晚式整通三嚿水，但就可能帶啲女出嚟就可能 要溝啦， 可能要溝啦，或者硬纏纏啊，咁嗰陣有條女係可以俾錢嘅，咁其他女都唔應該唔難嘅，我覺得，我覺得物以類聚嘅，我覺得物以類聚嘅，咁可能咁樣唔難啦，咁或者可能又參差不齊啦，可能豬係啦，咁你望日就要諗清楚，肯唔肯咁樣玩啦。OK， 咁我只係咁講，出嚟飲下酒，玩下，咁咁都係幾百蚊嘅啫，幾百蚊嘅啫，好撚平。 如果係玩喺深圳玩嘅咯， 我一定喺深圳玩，唔去東莞啦。 係咯， 夠咩？ 夠去東莞就唔揾佢玩啦。 係咯，東莞我揾張強玩啦，係咪先？咁第二樣咧，咁好學下小豬話齋，話小豬都有啲咩噶嘛？有佢有啲女噶嘛？神手妹噶嘛？咁如果啲網友又係諗住 join 嘅，我 join 一齊玩嘅。咁張強唔喺度嘅話，好似而家翻咗鄉下嘅，咁樣我哋再又想去玩啲神手妹，咁我哋咪借小豬俾啲相我哋咯。 好， 如果啱嘅話，我哋 純秀係跟張強定係跟另外一個？ 佢小豬係跟張強噶嘛，所以嗰班女跟都係張強班女， 即係都係張強班女，佢揾唔到其他組， 應該有啲識嘅，可能有啲識嘅。高妹佢哋識㗎，高妹佢識，但係高妹唔係張強個組嘅，咁有啲熟咗識嘅。咁就有啲可以咁樣玩啦，咁當然約佢過嚟露湖啦咁樣，咁當然嗰啲就肯定2500㗎啦，咁就睇下呢網友消費囉，鍾意玩咪過嚟玩囉，咁所以呢，咁我啲戰男網友長毛文之奇遇呢，咁就此打住啦，咁有進一步消息呢亦都會跟進嘅， 好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講下好撚都冇講㗎啦，手作仔 好 ,ok, 拜拜。 拜拜。